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77集夜训。汉蛇部的精锐，精锐在包抄中快速挪动着脚步，像是收拢了密网，那沙沙的脚步声异常整齐，宛如栖身扭动的蛇，经过沙地时连留下的痕迹都一模一样，令人心里发毛。左侧的弯刀猛削向锦衣卫的马膝，岂料中途被绣春刀砰声隔挡住了，锦衣卫的脚蹬在骑兵的前胸，跟着拔刀旋身落地，在靴底沾到地面时，刀锋如同乍现的天光，破开骑兵的咽喉，然后他们脚踏地面再度翻回了马背上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没有得手的精锐们齐齐退后半步，其中有人摸着喉咙说道： 锦衣卫。 锦衣卫翻过刀背，在滑动手臂时把刀锋的血迹擦在了后腰，说道： 锦衣卫，老子们现在叫锦衣旗。 霍凌云的马在惊吓中站不起来，他飞奔几步搭在锦衣卫伸出的手臂，跃上了锦衣卫的马背。 预备自顾不暇。 锦衣卫的重围里扯着缰绳， 连杀还有埋伏在这里，我们到了沙三营也来不及了， 回遁。 霍凌云话没说完就双手握刀，把刀锋猛地抡成半圆，将突来的弯刀砸飞了。 回端州， 离北去不了了。 掉头。 霍凌云仓促地擦拭着脸上的汗道： 向南突围。 哈森太谨慎了，他屠掉洛沙一战连马和鹰都没放过，却又在向北的马道上留下了精锐，提防可能出现的落网之余，但这也给了霍凌云机会。哈三留在这里的精锐数量很少。锦衣卫甩掉刀面上的血珠， 操，这刀还是御赐的，偷给老子砸豁了。 马匹在原地踏蹄，锦衣卫强拽着缰绳，硬是把头掉了过去。侧旁的骑兵已经扑了上来，马鞍向右滑，马受不住重力，跟着向右倾。霍凌云屈肘，照着骑兵的脸就砸。左侧的骑兵蝗虫似的向上爬，锦衣卫架住弯刀，被那力道直接带翻了。锦衣卫跌在地上，几把弯刀顿时勾来，他拼尽全力大喝一声，双手扶着绣春刀，在那刺痛耳朵的摩擦声里向上抬，手背上青筋暴现， 撑不住了。 锦衣卫担着几个人的重力躺在地上，仰着脖梗大口喘息，汗如雨下，额角突突地跳着，吃力喊道： 老弟，上。 霍凌云却驾着马跑了。锦衣卫差点泄气骂道： 你妈的。 霍凌云靠着马撞开骑兵，他紧抿的唇间都是咸味，那不是汗，是咬破的血腥味。他在奔出些距离后突然掉头，把刀插回鞘中，紧接着直驱回来，马蹄踏破叠加的人影。锦衣卫下滑的手臂挡不住了，骑兵的脑袋都要凑到他脸上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火药鲜辣的气味猛呛进鼻孔间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伴随着迸溅的血浆喷了锦衣卫一脸。霍凌云俯身握住锦衣卫的手，把人带回马背。 突围。 霍凌云情绪高涨，他带着冒烟的火铳一马当先朝着南方冲了出去，喊道： 突围。 尹昌仰颈灌酒，他喝完了，连续打了几个酒嗝，趴在墙垛上问底下的守门兵： 哎，还有没有啊？这酒好喝。 守门的小兵挪了几步，借着火光和月光看清尹昌的脸： 没了，您老少喝点，这还轮值呢。 休息我就不喝了。 尹昌脚有点软，他醉醺醺地摇晃起来，费力地看着墙垛火把。 哎，这怎么少弓箭了？快来人给补上。 费胜还没走到城墙，就听见尹昌在大呼小叫，他把新打的酒藏底下，用脚给踢到了基弩下边，再扯上兜布，然后气势汹汹地上去了，拎着尹昌的后领 补，人马上来给补，你回去睡去吧。 尹昌脚跟滑在地上，他就这样被拎着走，搓了几把红鼻子，抱怨道： 陆将军咋还没来啊？我等了好几天，就想再见见他，酒都喝了好几轮了。 尹昌上回跟萧赤也去交战地，见到陆广白很兴奋，拉着陆广白喝酒，喝得陆广白一夜吐了三回，第二天躺帐篷里睡死了。左仙秋二话不说，马上差人把尹昌给送回来了。费生受不了酒臭，挥着手掌拧住鼻子： 你别说了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 尹昌不乐意，挥动着手臂，扬起颈子想看费生，犟道： 喝酒给你丢人啊？推老头子还没嫌你丢人呢。 费生把人拖到底下跟值班房换腰牌，这几日巡防严格，他签字的时候费了点功夫。尹昌趁机找酒，用闻不出味的鼻子四下嗅，嘀咕着： 藏哪儿了？就这里吧。 他揣起袍脚跪在地上，撅着屁股往床子弩底下看，费胜还是嫩点。尹昌歪着脑袋探手进去够紧，念道： 我的小乖乖，哎呀，咋这么远呢？ 费胜回过头割了笔，准备喊老头住手，却在这刹那间听到一声极细的咔嚓声。他耳朵太灵敏，以至于风声都能听清楚，不得不偏过头静气凝神地再听一次。旗帜落下来，城门附近的风停了。尹昌终于够到了酒，但是他没往外扒，而是保持姿势伏在地上，闻着土地的味道。在费胜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暴喝道： 一起！ 投石机的重石轰然砸在墙头，灰尘暴溅。费胜抱头躲着碎渣，听望楼上的警声大作，守备军举起鼓槌砸了起来，吼道： 敌袭，敌袭，快他妈起床。 费胜推开士兵，疾步冲上城墙，在看清端州前方时倒吸口冷气。尹昌爬起来，用刀鞘拍着路过的守备军，厉声说： 点燃烽火，迅速呈报府军。 尹昌登上城门，拉过费胜： 带着你的腰牌，率领锦衣旗收拾行囊，保护府军和诸位先生。 尹昌通红的鼻子抽了两下，他没看城外一眼，指着边上的狼烟台： 如果这里的狼烟燃了起来，小生你就保护府军西行，往端州去。 沈泽川还没有睡，他捏着眉心在灯下听孔岭说堤坝的事情，听到庭院里忽然乱了起来。乔天涯掀开竹帘，丁涛和立雄跟着入内。孔岭站起来问： 这是？ 乔天涯带好刀： 主子，骑兵突袭了。 堂内的先生啊的一声都站了起来。姚文宇立刻看向沈泽川说： 离北的援兵还没有到。 沈泽川放下手臂盯着烛光，片刻后说： 端州没有得到消息，不是交战地沦陷了，就是洛山失守了。 这一屋子都是读书人，高仲雄这种没经历过打仗的更是面色煞白，他们都望着沈泽川，府军是所有人的主心骨。沈泽川在此刻不能露出害怕的神情，他把自己的茶盖拨正站起来，丁涛抖开长衣要替沈泽川披上，沈泽川侧过手背挡掉了。府军说： 仰山雪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